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点样离我哋有几远啊？ 猛群 唔见咗。 哎，你三条友真系离晒谱， 搞错啊！ 马群又点会唔见啫？咪就系咯。 听清楚啲啊！啊，我知道点解啦，实系马群停咗落嚟啦。 讲起身都好耐冇见过佢老人家啦，你觉得点啊？ 哦，系啊，讲起身我又好耐都冇见外父大人啦。何况法国南部呢段时间气候都几好，咁我哋咪当旅游咯。 是你，好耐冇见啦，吓、啊！呢排有冇喺啲咩外星人嗰度学咗啲乜嘢特殊嘅酿酒方法咁啊？ 外父，唉，除咗地球人之外，我谂都冇咩其他星球嘅人觉得酒系咩好嘢嘅。 嚟嚟嚟，试下我呢一瓶用古法酿制嘅好酒。 哇，有好嘢啊！好，试下试下。 点啊？啲味道点啊？得唔得咧？ 嗯，呢啲咧，真系我有生以嚟饮过最 小心讲嘢啊！ 最难饮嘅酒啊！ 真系冇眼睇啊！ 老卓，你睇下啦，我冇呃你嘅。卫斯理呢个人咧，有一个好处，一就一，二就二。够胆死岳父大人俾佢嘅酒，佢都话系最难饮嘅。 依个老人家身形好高大，条腰挺得好直，肤色咧就黑里透红，下巴就有啲白到发光嘅短须，嗱睇上去一啲都唔显老态，头顶就已经一条毛都冇噶啦，光到几乎可以用嚟照镜。嗱，我冇办法估计呢一位老人家嘅正确年龄，净系觉得呢一种造型嘅老人家唔应该出现喺现实生活当中。应该出现喺武侠电影当中先啱。嗱，个老人家一路笑就一路行咗出嚟，笑声啊简直有啲震耳欲聋。嚟到我面前伸出手，佢只手掌又大又厚又有力，用力咁同我握咗握手啊，讲： 好嘢啊！你个后生仔，我以为阿小白正喺度吹水嘅添吓。 嗱，佢讲嘅系陕北地区嘅乡音，嗱听起身更加增加豪迈感，而且佢称白老大叫小白，嗱咁令到我觉得好奇怪。白老大呢个时候喺一边即刻就解释啦：， 你呢个老鬼啊，今年93岁，睇起身啊都唔知仲有几长命。 嗱，嗰个老人家咧对死老鬼呢一个称呼咧有啲不以为然。嗱，虽然佢同白老大系好熟嘅好朋友， 唉，冇办法啦，我呢啲咁嘅老嘢，大庙啊唔让，细庙啊唔收，睇起身啊，阎王爷都好似唔敢同我见面咁，啊，益到我喺呢一个花花世界咁啊，叹多几年啦。 听到咁，我即刻就鍾意到呢位老人家啦。因为呢个老人家身上散发出嗰种只有中国北方男人身上先搵到嘅豪气，而且系嗰种原始粗犷嘅，未曾经过任何雕琢嘅自然豪气。随着社会结构迅速改变，呢一种豪气而家喺现实嘅社会里面真係好难得见到嘅。啊，呢位爷爷你姓卓㗎？ 哎，我叫卓长根。系你唔好叫我咩爷爷嗰啲啦，唉，好鬼核突啦。 咁我就跟白老大叫你老鬼噶咯。 啊，随你便啦，你中意叫咩就叫咩啦。 佢讲完之后，伸手指得一指白老大就继续讲： 嗱，你外父话我心里边嗰个谜团啊，除咗你之外，其他人都冇办法解开噶啦，所以就揾你嚟，想讲俾你听。 我一听佢咁讲，就明白啦，原来白老大喺电报里面话有重要嘅事，原来就系呢一位老人家心里面有一个谜团。睇起身，我真系要准备听呢一位老人家讲一个好长嘅故仔，但系卓长根咧，俾我第一个印象好好，所以我亦都唔反对听下佢嘅故事嘅。虽然我已经预咗呢一个故事一定好闷嘅啦。白老大呢个时候放低手里面嘅嗰个酒樽，另外又攞到支靓酒出嚟。睇起身，卓长根虽然年纪好大，但系好性急，亦都唔理我哋长途跋涉究竟系唔系攰。用力一拍我膊头，叫我坐低。跟住白老大就对白素讲： 乖女，你都留低听下啦。 白素坐喺我身边，喺老人家未开口之前，我对佢嘅年纪咁大，但系健康状况咁好，都感觉到好惊讶嘅。佢甚至唔肯坐低嘅，只系不断喺度走嚟走去，一刻都冇停过。佢呢一种行动咧，亦都影响到我，导致佢开始讲冇几耐咧，我都坐唔住啦，亦都跟埋企咗起身。卓长根讲嘅就系一开始我哋叙述嘅马金花嘅故仔。当然同我预算唔同啦，卓长根嘅故仔相当吸引人。当佢讲到佢哋重整队伍再追返上去，想去搞清楚嗰个马群系唔系仲喺前边嘅时候，我同白素已经完全俾佢嘅故仔吸引。白老大可能已经一早就听过佢讲，所以卓长根开始讲嘅时候，白老大就行开咗。卓长根讲嘅系喺75年之前嘅往事，但系佢记忆好好，或者系呢一件事俾佢印象好深，所以几乎每一个细节佢都记得清清楚楚。20几匹嘅马经过短暂嘅休息，由卓长根带住，即刻又开始向前边飞奔。卓长根当时年纪轻，但系佢骑术精湛，众所公认，所以大家推佢为首。卓长根呢一个时候心情好急，亦都喺所有人之上。点解呢？一阵间大家就知噶啦。而卓长根就喺当地万中选一嘅后生仔，因为佢非常健壮。喺9岁嗰年，佢父亲就带住佢自己培养出嚟嘅100匹好马投入咗马氏牧场，而嗰100匹好马系卓长根父亲毕生嘅心血结晶。马氏牧场从马翠木开始，到嗰阵时只有6岁大嘅马金花，都系眼界极高，对马嘅优劣一眼就可以睇得出清清楚楚嘅高手嚟。而且喺牧场里面最唔缺嘅就系好马，但系一见到呢100匹马，都忍唔住双眼发光。马翠木当时就问： 只要你肯加入我哋，随便开咩条件都得，你讲。 喺呢度突然间又转述卓长根嘅来历，睇起身好似有啲特登卖关子，但系唔系嘅。卓长根嘅父亲投靠马氏牧场嘅过程，而卓长根呢一个人同成件事有住密切相关嘅关系。既然系要讲往事，自不然要讲得详细一啲。咁啊，请各位俾啲耐性，最后咧一定有收获嘅。当时卓长根嘅父亲听到马翠木咁讲，笑咗一下。令马翠木同埋马氏牧场其他人都感觉到奇怪嘅系，人人都可以感觉到佢嘅笑容，睇起身好凄苦，甚至有啲想喊嘅感觉添。卓长根嘅父亲嗰阵时睇起身大约40岁唔到，正当壮年，身形高大健壮，有一种彪悍嘅神情。呢一类惯以天地为居所嘅牧马人，一向都豪情盖天，流血不流泪，再大嘅痛苦亦都唔轻易喺其他人面前表露出嚟。何况佢啱到呢一度，面对住一大群啱啱见面嘅陌生人，点会有呢一种神情嘅呢？马醉木为人豪爽，一见到对方露出呢一种神情，就知道对方一定有重大嘅心事。佢以前从来都未见过卓长根嘅父亲，只系听讲过有一个姓卓嘅养马高手，常年喺内蒙嘅狼山一带放牧养马，养出嚟嘅马都好出名。但系马醉木一见到呢一个人就中意到佢啦，因为马醉木判断一个人嘅好坏有两个好奇怪嘅原则。第一，佢认为可以养出好马嘅人一定唔系坏人，因为好马系唔中意坏人嘅。马同人之间有一种特殊嘅互相沟通嘅本事。 一个坏人就算佢有一匹好马，亦都一定养唔长，马自不然会自动离开佢。卓长根嘅父亲养出100匹叫人一见就欢喜到不得了嘅好马，当然就唔会系坏人。再加上马最木生性豪迈，佢当时未等卓长根嘅父亲开声，一伸手就搭喺佢膊头上边，啪咁拍咗一下，喺自己心口又拍咗一下，就讲： 卓兄弟，就算你嗰100匹嘅好马唔俾我，就当俾我开下眼界啦。无论你发生啲咩事，要我帮手嘅话，我一定帮你，绝对唔会托你手争。 我算系冇揾错人，马场主，你100匹马，只不过系我一啲嘅心意，唔好话咩礼物。而且我都谂唔出，除咗马氏牧场之外，仲有咩人有资格养呢100匹嘅好马？ 呢几句话令到在场嘅人都震动咗起身。 佢讲咩意思啊？ 唔通佢想放弃晒啲马？ 有冇搞错啊？对一个养马嘅人嚟讲，佢冇可能会做呢啲事噶。 系咯，100匹。 嗱，当时握喺马醉木身边嘅马金花，就喺大家突然间静晒嘅时候，用佢儿童嗰种尖声讲咗句说话： 做咩啊？啲马唔系你嘅咩？你点解好地地唔要佢哋啊？ 冇人觉得马金花唔应该讲嘢，亦都冇人觉得马金花讲嘅嘢唔啱。嗱，因为马系牧马人嘅生命同埋荣耀，即使系卓长根嘅父亲，如果唔再需要呢一匹马，马氏牧场可以因为咁而增加一大笔嘅财富。但系呢一种质问亦都系必要嘅，因为一个自己唔要生命嘅人仲可以谅解，但系一个放弃荣耀嘅人系唔可以原谅，冇人会睇得起佢。所以事实上，马金花叫出嚟嘅呢一句说话，当时每一个人都想提出嚟，只不过大家都系成年人，所有嘅说话都会略经思考先讲出嚟。而马金花当时只系一个细路女，所以一下子就讲咗出嚟啦。呢一次系卓长根第一次注意到马金花。虽然一同马场主见面，卓长根就已经见到马金花啦，但系一个9岁嘅男仔唔会对一个6岁嘅女仔有咩注意。何况卓长根自细就喺草原上面长大，饱经风霜，而马金花睇起身就白白嫩嫩，衣着又光鲜，十足十一个三步不出闺门嘅有钱人家嘅千金小姐咁。卓长根自然更加唔会注意佢啲乜嘢咧。但系所有成年人都保持沉默唔出声，佢反而问咗一个咁嘅问题，令到当时年幼嘅卓长根即刻望住佢。卓长根嗰年只有9岁，但系身高就高得出奇，而且好健硕，睇起身好似一个有13、14岁嘅后生仔咁。但系佢一开声，依然都系童声，而且声音听起身有啲尖。佢父亲都仲未回答啫，佢好大声就讲： 我阿爹就嚟死啦！如果唔系佢就快死，佢唔会唔要啲马噶。 卓长根嘅说话令到本嚟已经错愕嘅人就更加错愕，一时之间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卓长根呢一个时候拧转身向佢阿爹就讲： 诶、欸，我一早就讲过啦，我都识放马噶。你死咗，我一个人都可以生活落去，唔使嚟求人噶。 卓长根嘅父亲黯然一笑，仲未嚟得切回答，马醉木已经扬一扬手，即时有两个人行埋卓长根嘅父亲嗰度。嗱，呢两个人系马醉木嘅得力助手，精通医理。尤其是精通伤科，有本事将断开了的5、6节骨接回起身。他们听卓长根说他父亲就快死了，心里面觉得很奇怪。小路仔绝对没理由去诅咒他自己父亲的，讲的一定是真话，但是眼前这个人看起身一点都不像就快死。所以他走到卓长根的父亲那里，一个伸手去把脉，另外一个轻轻地将手摆在他额头上。马醉木这个时候说： 小兄弟，你今年几大啦？ 我9岁。 喺呢一刹那，马金发亦都注意到卓长根。嗱，当然卓长根一入嚟，佢都见到。但系咁嘅后生仔喺牧场里边大把。马金发虽然系年纪细，但系性格高傲，与生俱来。除咗佢自己父亲之外，同埋嗰十几个叔叔伯伯，其他人喺佢眼里边全部都一文不值。不过呢一个时候，马金花至少可以感觉到眼前呢一个后生仔与众不同。嗱，马金花望住卓长根，女仔嗰种神情好高傲；卓长根望翻佢，男仔嗰种神情亦都好高傲。 马醉木就继续讲： 叻仔是一个好有志气的小朋友啊！ 卓长根受到了夸奖，亦都冇表示乜嘢高兴得意的神情，只是大大方方咁笑了一下。嗱，马金花呢个时候突然间又问了一句： 你话你阿爹就死啦，点解你唔伤心嘅？ 你唔明噶啦，人到非死不可的时候，伤心是冇用的。 卓长根的说话不只是出自一个小朋友的口，他讲完这句说话走回到他父亲身边。这个时候那两个帮卓长根把脉的人现出了一种很奇怪的神情。卓长根的父亲亦都将这两个人轻轻地推开。那两个人这个时候异口同声就讲： 卓先生， 你一点病痛都没有、 为什么你说 他们夹硬将后半句收回去，本来他们是想讲为什么你说你就快死呢。卓长根的父亲叹了啖气，并没有讲什么。马醉木这个时候就说： 卓兄弟，你是不是惹了什么的仇家？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来到马氏牧场，不理有多少深仇大恨，亦都不理对方有几咁犀利，我哋可以化解的就化解，不可以化解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些什么我一力承担。 马醉木这一番话慷慨豪合，听到所有人热血沸腾。卓长根当时即刻望一望他父亲，表示出那种希望他父亲接受马醉木的好意。但是他父亲的反应好奇怪，神情一片茫然。嗱，呢一种表情，与其话佢喺度思考紧马醉木嘅说话，倒不如话佢根本未曾将马醉木嘅说话听入耳。马金花呢一个时候讲啦： 冇错啦，我爹咧一就一，二就二嘅。 哼，又冇人话唔系，边个话个马长珠讲嘢唔算数啫？ 嗰两个小朋友咧，突然间就斗起嘴起身。嗱，卓长根嘅父亲就长叹了一声，将手摆喺卓长根头上就讲： 唉，马长珠，我只是有一件事求你，这个仔叫做长根，我将他托付给你了。 完全没问题，就连那一百匹马可以带来几多的利益，全部给你个仔。 这么好了，马长主，可不可以向你讨碗酒饮下？ 究竟卓长根的父亲遇到一啲咩事，非死不可呢？我哋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其中。